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些科学新闻，同时呢，我们今天也会和各位来做呢本届奥运会的一些相关的科学解读，欢迎大家持续收听。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一个话题，中国科协呢在刚刚结束的新一年度的科协年会上呢，发布了2021年度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难题。这些难题分别有什么？这些问题又从哪里来？我们和各位关注一下。 近日，中国科协在第23届中国科协年会闭幕式上发布了10个对科学发展具有导向作用的前沿科学问题，10个对工程技术创新具有关键作用的工程技术难题，并首次发布了10个对产业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的产业技术问题。这30个问题难题还包括如何突破大尺寸晶体材料的制备理论和技术，大脑中的记忆是如何产生和重现的，如何创建 5G 加3小全周期健康管理系统，如何发展与 5G 6G 融合的卫星互联网络通信技术等。据介绍，此次征集发布活动重点围绕数理化基础科学、地球科学、生态环境、制造科技、信息科技、先进材料、资源能源、农业科技、生命健康、空天科技等10大领域，共征集到89家协会、学会联合体和其他单位推荐的472个问题难题，20000余名一线科技工作者和战略科学家参与推荐和研判。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来关注一下我们身处的太阳系啊。前两天呢，我们说过，科学家呢要对于木卫二木星的第二颗卫星呢发射探测器进行探测，而以下呢，我们说的是木星的第三个卫星，叫木卫三，这也是太阳系当中最大的卫星，它的直径大于水星，质量呢大约是水星的一半。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说木卫三呢？那是因为科学家们发现，在木卫三的大气中很有可能存在啊水蒸气，存在水蒸气意味着什么？这是有生命迹象的一个最重要的指征。具体的情况，我们先和各位了解一下。 近日，研究人员重新分析哈勃望远镜过去20多年的新旧观测结果，在木卫三大气中发现水蒸气存在的证据。木卫三是太阳系最大的卫星，表面遍布冰盖，温度最低达到-184摄氏度。先前研究显示，木卫三表面冰盖以下161公里处可能存在咸水海洋。研究人员最初以为木卫三的极光带由其大气中存在的分子染所致，但这种解释与极光带所观测到的某些特性不符。研究人员当时以为这种不符由木卫三大气中原子染浓度很高所致。然而后来的研究显示，木卫三大气中几乎没有原子氧，研究人员不得不重新探索新的解释。研究人员查看木卫三紫外线影像，发现关于极光带先前理论无法解释之处，若考虑木卫三大气中可能出现水蒸气，则能解释清楚。研究人员说，他们的最新发现或为欧洲航天局的木星探测项目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有助该项目优化探测器的使用。欧洲航天局计划在2022年发射探测器，预计2029年抵达木星，用至少3年时间探测木星及其3颗较大卫星，其中包括木卫三。 我们前两天呢也说过这个新闻啊，按照目前的计划呢，木卫二肯定要是进行探测的。其实呢，木卫三啊，值得去探测的原因，除了大气当中的含有氧气之外呢，包括还有水蒸气之外呢，最重要的是在它的冰盖下面很有可能会有一大片的咸水的海洋，而且这片海洋当中海水的整个的总量是要超出地球的。想一想，哎呦，这是不是非常富有想象力，或者说有想象空间的一颗星球啊？我们刚才提到啊，在这个大气当中呢有水蒸气啊，甚至呢也不排除有氧吧，还有水，这是吧？ 那生命在这个地方要想去生存，那是有非常好的条件。未来是不是真的可以在木卫三上面来发现生命的迹象，真的值得期待啊。接下来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有关东北虎的研究。 7月29日是世界老虎日，东北林业大学教授江广顺团队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等多家机构联合研究发现，我国境内野生东北虎种群呈现增长动态，未来能够支持300多只东北虎的生存。据介绍，该研究历时6年，覆盖我国所有东北虎分布的栖息地景观斑块，累计布设自动相机约2400台。研究通过自动相机记录的影像数据，识别出野生东北虎55只。在此期间，东北虎种群的平均增长率为 1.51%， 与2000年调查到的12只至16只相比，野生东北虎个体数量有了倍增性的恢复。研究以俄罗斯东北虎种群密度和成年雌虎家育面积为依据，评估出我国境内当前分布区面积可支持310只野生东北虎种群的生存。江广顺说，在目前全球老虎栖息地急剧丧失的趋势下，我国东北虎种群和栖息地的恢复潜力巨大，将成为全球老虎分布区最有恢复前景的国家。他建议，通过推进国土空间利用规划、科学的人为干扰管理、景观斑块间连通性改善，以及广泛的国际合作等方式，加大东北虎保护力度。 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学新闻，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共同聊一聊呢，今年呀，在东京奥运会上呢，斩获金牌数目比较多，而且呢，是受人关注的中国射击队。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究竟什么样的眼睛可以来从事射击这项运动，以及呢，对于射击运动员而言，视力真的是最重要的吗？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说到神枪手，很多人下意识认为他们都有着非常好的视力，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对于射击运动员来说，视力并不是最重要的。自本届奥运会开幕以来，中国射击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时间关于射击的相关话题再次登上热搜。其中，近视眼可以练习射击吗？这个问题备受网友关注。正所谓灵性射击重靶心，一杆神枪再夺金。竞技射击与我们日常理解的射击有哪些不同？为何视力在赛场上没有那么重要？竞技射击的精准又取决于哪些因素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灵性射击的神枪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正在进行的东京奥运会有关系。我们今天重点关注到的比赛项目呢，是射击。为什么要说呢？咱先得说啊，中国代表团呢，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呢，得到的第一块金牌啊，就是在7月24日所举行的女子10米气步枪的决赛中，中国选手杨倩是夺得了冠军。之后呢，中国选手杨倩和杨浩然呢，在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金牌战当中啊，又再次夺得一枚金牌。接连而来的射击好成绩呢，也让大家对于射击这个运动啊，充满了兴趣。在网上呢，我看到有朋友就发出了这样的提问。近视眼可以练习射击吗？这个问题呢，也成为了网络热搜。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和大家从这个问题的解读来聊起，顺道呢，也和各位说一说射击这项运动，以及呢，在奥运会比赛当中还有什么样的运动跟我们的理解事实上是有偏差的。接下来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的科学顾问寿陀。 哎，玉龙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我看到网上有很多朋友说啊，其实很多射击运动员呢，他们都是近视眼儿，而且呢，我在网上还查到说，著名的射击运动员王义夫啊，视力曾经一度低到0.1，甚至呢，他自己也调侃说，以他的视力都可以参加残奥会的标准了。哎，真的是很多射击运动员他们的眼睛都是近视眼吗？ 就我们都说这个神枪手啊，这个神枪手目光如炬是吧？这个就要练自己的眼神，练的眼神特别好才行。 但是其实对于如果大家这个玩过射击，或者是真的用这个真枪进行过射击的话呢，你会知道其实你的视力在里面扮演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大家都说这个射击嘛很简单，三点一线就行了，对吧？ 对啊， 这个目标、准星和照门、缺口能够对在一起一条线上，那个就可以把这个子弹准确的送到你的这个目标上去。但是实际上三点一线是很难做到的。就是你想啊，其实你大家可以做个实验嘛，你让三点同时在一条线上，你是个动态的过程当中一直保持这种对准的状态，其实非常困难。真正的射击运动员就是哪怕是射击运动员或者是说士兵军人在进行射击的时候，更加关注的其实是前两点，就是这个缺口，所谓的照门和准星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说这个决定了什么呢？决定了你的这个枪子弹出膛那一刻的时候它指向什么方向。因为我们说这个子弹一旦出了膛，就不能再，我们就没办法再控制它了，就没法在那拐弯了，对不？它就走抛物线，走一个弹道外弹道，就我们就没法再控制了。所以说就是在枪出膛那一瞬间，这个枪口的指向什么方向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其实像步枪这样的，尤其步枪枪管比较长，然后这个所谓的瞄准基线比较长，就是这个照门和这个准星之间的这个距离比较长，所以说步枪其实打得很准的。就我们看这个十米七步枪，大家这两天可能已经听过各种科普了，它的这个整个这个靶心直径只有0.5毫米，就是它的实环只有0.5毫米，就相当于最细的那种自动铅笔。那个铅笔芯儿，只有那么粗的一个靶心，那么整个靶子就是一环，也就比一个这个矿泉水瓶盖大一点点，放在十米之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十米，差不多一个教室啊，从前黑板到后黑板就是十米，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其实你很难看得特别清楚，而且呢，大家想的说，你在举枪的时候，整个这个身体啊和枪啊一直是处于一种动态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动。你其实我们自己平常也可以去实验一下，比如说你站在那儿，你刻意让自己的身体保持静止不动，你会发现这是做不到的。 对， 你的身体一直在不停的在运动，包括呼吸，包括你的心跳，包括这个自然的这种晃动的节奏。其实对于射击运动员来说，最重要的是把握这个身体和枪的这种运动的节奏，在这个运动当中找那个激发的那个关键的点，就是说什么时候扣动那个扳机，这一点能够找到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其实运动员不需要看靶心看得特别准，你需要，当然了，这个准星和照门你得看清楚，如果这都看不清楚的话，那真的是没法玩射击了。但是像准星和照门，即便是步枪，其实距离你的眼睛也就是一米左右，其实是大部分人的视力都是可以达到的。然后对于像这种像奥运选手来说，他们经过了不能说是万次的训练，肯定是十万次甚至百万次的这种训练，我每天不停的在瞄那个靶子，其实对于靶子它的位置、它的大小、它的距离那种感知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这种麻瓜、我们这种菜鸟、我们这种就是外行的那种感知，那真的是人靶合一了。所以说他们关注的更多的是自己的平衡性，连自己的那种稳定性，来克服这种心理波动的影响。甚至我们看到这几天在看比赛的时候，运动员说，哎呀，我这个今天额外的紧张，我的心跳比平常要快一点，这个时候我需要平复我的心跳，让我的心跳回到我的正常的那种节奏上去，我才能打得准，要不然的话一定会打不准的。这是对于射击运动员的训练。当然了，对于像我们这些菜鸟来说，可能一个好的视力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另外就说虽然射击这种比赛的项目实际上是从战场、从狩猎场上转换到和平时期的这种比拼上来了，我们不再打动物，不再打敌人，我们打一个靶子，对吧？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如果真的面临到像军人啊或者是猎人呢需要的情况的话，一个好视力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不能你的敌人或者你的猎物不会像一个靶子一样在那儿等着你，你就知道那个靶子在什么地方，你需要去观察它，所以说好视力还是蛮重要的。但是对于射击运动员来说，确实远视力这种看清楚猎物的这种能力可能没那么重要吧。 但是我们看到好像从媒体的报道上来讲，射击运动员近视眼的这个比率是不是也太高了？难道他们在选人的时候故意选这些视力不太好的吗？ 我觉得这个倒未必啊，因为我们之前也这个聊过近视眼的问题。其实近视的发病率呢，本来在这种工业化的国家或者是所谓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国家里面就已经很高了。 嗯， 像我们17岁、18岁的青少年近视的比例应该在90%甚至95%左右。 嗯， 已经非常高的比例。你想找一个不近视眼的人，那可能是还比较难，就是比较难。另外呢，可能像这种，尤其是对于大部分的这种射击训练来说，长期在室内，我觉得对于像如果是在青少年时期，长期在室内待的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因为看到最近几年的这种近视眼的研究，也揭示了一个道理啊，就是说为了减少这个青少年的近视眼发生率，很关键的一点就要接受户外的光照， 嗯， 接受比较亮的光照。那么像射击运动训练来说，可能除了像飞碟啊这种的需要在室外这种场地里面活动的可能会好一些，大部分的像手枪步枪啊都是在室内的射击馆里面，其实光线的强度可能没有像室外那么好，可能会让他们的近视发生更多一些。另外他们用眼确实比我们大部分人的用眼可能要更加频繁更加的用力，可能也会从某种程度上来加重他们的近视的程度吧。 嗯， 这可能是不是肯定不会去故意去挑近视眼的选手，但是可能这个射击训练本身可能会造成这个近视的发病率会提高。 嗯， 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吧。 对，其实按照你刚才跟我们的解读啊，射击运动员他们平常训练的更重要的是一种就是是某种状态，人要进入到一个身体，包括心跳，包括情绪相当的稳定，稳如泰山， 是， 然后在关键的那一瞬间扣动扳机，其实练的是这个。 对，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射击运动员也是啊，你看我们这几天奥运会已经开了几天了，大家看到很多国内国外的这种各种项目的选手，比如夺冠了，是吧？ 嗯， 你看到这个夺冠之后最淡定的就是射击运动员，你很难看到他们的情绪的就是剧烈的波动。你拿了冠军了，你为什么不会激动一下呢？因为他们平常的训练就是这样的，就是为了减少自己的这种情绪的波动。像我们其他大部分的运动项目都需要这个运动员兴奋起来，对吧？ 嗯， 甚至说你比如说禁药的这个同义词叫兴奋剂。 嗯， 但实际上你像这个对于射击运动员来说，也有曾经有过射击运动员使用过禁药，他们用的禁药正好跟平常其他项目用的兴奋剂反过来，他们是抑制剂，他们要抑制自己的这种神经的活动，让自己稳定下来，不至于过度的波动，可能会提高他们的成绩，这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的禁药。 嗯， 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项目。我之前也接触过一些射击运动员，观看过他们的射击训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枯燥。对于我咱们来这大部分的这个外行来说，可能你很难想象他们几年甚至十几年如一日的在那儿做那种训练。其实像扣动扳机这种的真正把子弹打出去是很少的，大部分的时候就是举着枪在瞄，在端着枪在瞄，趴着瞄，站着瞄，跪着瞄，然后就不停的瞄，一瞄就是很长时间。 哎， 我们看到很多这种我之前看过杜丽的一个采访啊，就是我们的前射击奥运冠军，他曾经说过，说你看那个普通人呢，说这个平衡性跟运动员的平衡性的区别会非常的大，尤其他们练站姿射击的，说我们比如说单脚站如果你闭上眼睛，你可能大家可以试试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周围不要这个摔倒了会碰到什么东西，一定要有人看着的情况下可以做这个实验。就是大家单脚然后闭上眼睛，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能够站稳。大部分人可能在十秒几十秒这个水平，他们这些运动员可以几十分钟 哇 单脚站。 这都是练出来的吗？ 而且是，对啊，就是练出来的呀，闭着眼睛都不会动一动。所以说你包括看他们的装备是一样啊，就是大家看你像这些他们步枪射击的这些就气步枪的这些运动员穿的衣服，特别的厚，特别的硬，然后呢其实就减少他们身体的晃动，甚至他们这个对器材是有要求的，比如说这个衣服的厚度和重量不能超过多少。就我们其他的项目都说你这衣服要尽量的薄，尽量的轻，对吧？要减少阻力，然后呢这让身体更加灵活。但是射击运动员的话，他们的衣服就会限制他们的这个厚度，不能太厚，太厚了的话就违规了。这个是 确实是跟其他的这些我们在奥运赛场上看到的其他项目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 嗯，哎呀，射击这个项目还真的是有意思。刚才寿头跟我们一讲啊，里面是有很多学问的，也是让大家呢没有想到，竟然呢射击运动员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视力呢一个比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运动员他们平常的竞技状态和训练的状态会超出我们的想象，甚至就像射击一样啊，没想到射击运动员里面还有不少竟然是近视眼。 其实各个项目都是这样的，对于像奥运冠军或者是奥运选手这样的万里挑一十万里挑一当中的人类的精英啊，他们的训练或者是他们的天赋呢都是我们普通人很难去理解和这个去感受的啊。比如说像我们不知道像运动队里面这些运动员们每天是什么样的运动量训练强度啊，对不对？ 嗯， 就包括像这个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体制，像我们大部分运动员还是在运动队，对不对？是在这个统一集训啊什么的，但是在国外呢有很多运动员其实是靠这个自己来训练，对吧？他是自己来请教练，或者是自己需要组织训练，还有很多，因为像参加奥运会都是些年轻人，有很多年轻人可能还在上学，我了解到的像游泳运动员，很多国外的运动员，这个很年轻，然后他们的训练是这样的，每天，别人都是比如说我们说7点起床，对吧？6点半起床都挺早了，他们大部分人都要4点钟或者5点钟起床。起床之后呢干什么呢？ 干嘛？ 就是要赶去训练场，在7点半之前训练一个半小时，就是一堂训练课。 那么早下水是因为那个时候水更干净吗？ 是因为他们7点半出水之后吃个早饭还要去上学。不管是中学也好还是大学也好，他要继续参加正常，要按照正常的节奏来训练，来学习，来生活，然后下午下课之后，然后可能要再继续训练2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然后这个几十年如一日，不是几十年如一日，几年如一日的这样的训练，确实是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比如说我夫人当年是这个专业的游泳运动员，我们这个很难理解说这个游泳运动员能游多少，比如说这个很多游泳爱好者说这个现在夏天了，游泳池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的游泳爱好者，说如果一个游泳爱好者能够潇洒的游上25米或者50米的蝶泳，是吧？一定会引人侧目的，对吧？ 对， 哎呦，这个人真厉害，会有蝶泳。这个我夫人回忆她小时候的时候，这个参加训练，有一年六一儿童节，那时候还是小朋友，还过儿童节的时候，这个没有完成教练的训练任务，然后因为孩子贪玩嘛，孩子小时候的时候，然后呢被教练罚了什么呢？罚了3000米蝶泳， 哇， 要游3000米的蝶泳，说游到最后都快淹死了。实在是胳膊都抬不动了，但他们确实像这些运动员，他们的平常的训练水平、训练的强度是真的是，我们普通人很难想象的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但是确实也很有意思，能够看到说这种人类的极限、人类的这种能力的精华，居然能够有这么大差距，说人家在水里面就是。那是什么样子，对不对？我们看最近这两天游泳比赛也是一样，看到我们下了水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人的能力经过训练之后可以有如此大的这种提升，这也是我觉得是像奥运会举办的一个初衷之一啦，就是它的原则嘛，这个更高更快更强，现在还有新加了一条叫更团结，对吧？确实是大家看到像体育比赛奥运会真的有非常强的魅力，让大家坐在电视机前面，是吧，来观看这些这个世界的这种人类的瑰宝，然后在这儿竞技，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看完了比赛之后，自己还应该去亲自去更高更快更强一下，让自己变得更高更快更强一下，我觉得这个会更有意思吧。 就刚才在讲啊，游泳的训练真的是魔鬼训练呀，而且呢这些魔鬼训练可能不仅仅是限于游泳这一个项目，在很多项目当中可能都会存在类似这样的情况。比赛的赛场上能够得到好成绩，这绝对是在赛场以外的训练所累积的结果。那刚才呢咱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是射击运动员的部分人的视力呢是近视，那么我在想啊，如果我们再去跟大家分析一些其他的比赛，我提几个问题啊，你帮我来回答一下。 好的。 比如说我看到游泳运动员 长得都是人高马大，是不是我们在选的时候就一定要选这种高个的？他们在跳入水池的时候，就比如说要比另外一个人啊，能够手长个0.5厘米，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也会比那个人早一点啊碰到终点？是会有这样的选择标准吗？ 确实是不同的运动项目对于这个运动员体型的要求确实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说像这种竞技技巧性的项目，像体操啊，这个包括这个艺术体操啊，包括冬季的像这种花样滑冰啊，大家都会倾向于选一些娇小体型稍微娇小一点的，因为他们的旋转半径会比较小，这样的话不管是翻腾啊还是旋转啊，这个都会更灵活一些。 对， 那么对于很多这种拼速度的项目的这种项目来说呢，拼速度的项目、拼力量的项目，确实体型会占一些优势。所以说我们看到，平均来说，大家这个运动员的整个身材都会趋向于大型化。尤其是像游泳这样的也是一样，这个大型化的趋势非常的明显。但是呢，游泳呢又跟很多像球类运动这种直接对抗的项目非常不一样。游泳呢对抗的是谁呢？游泳不是这个你争我夺啊，对不对？大家不是要争一个球或者是干嘛，没有对抗。他们对抗的是什么呢？对抗的是水。 对， 游泳的员对抗的是水，对抗的是自己。在游进的过程当中，你的所有的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水。水呢当然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呢就是你的推进，你的产生动力需要靠水。但是呢，水又能给你提供巨大的阻力。这也是游泳，也就很多这个田径运动员就觉得说，游泳你为什么要设这么多项目啊，对不对？然后四个泳姿，这是不是？那跑步为什么不设四个跑姿啊？为什么没有倒着跑啊？为什么没有蛙跳啊？为什么都是你看 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还要四个，还要四个泳姿呢？因为水呢比空气要复杂的多，像水的阻力是空气阻力的700到800倍。大家游泳的时候就知道了，说你看这个世界顶尖的游泳选手，尤其是这些东京奥运会啊，大家看这个游泳比赛的时候呢，会打出实时的速度，他们现在的这个实时速度是多少，每秒多少米。一看说，哎，你看这个水里面翻江倒海的啊，这些世界冠军其实速度并没有多快。你看这个平常每秒1.几米，每秒不到2米，说我稍微走得快一点就比这个速度快了。确实，你像这个游泳的这个顶尖选手，这游泳的世界纪录其实比这个散步稍微快一点，就是因为水的阻力确实大很多。那么人在克服水的阻力的时候呢，因为人毕竟不是一种水中动物嘛，所以说呢，我们发明了很多不同的姿势，不同的姿势呢都有不同的这个特点。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下，你刚才你说游泳员是不是要都选一些人高马大的。平均来说是这样啊，平均来说是这样。但是呢，有一个项目，就有一个泳姿跟其他的三个泳姿是非常大的区别，那个泳姿就是蛙泳。大家如果看到，你看过两天可能会看到像这种这个4×100米的这种混合泳接力。然后呢，四个选手呢就是分别由这个仰泳、蛙泳、蝶泳和自由泳。然后四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最矮那个应该是蛙泳选手。 哎，为什么呢？ 应该是蛙泳选手。蛙泳呢，就大家游泳爱好者可能这个有所体会啊。蛙泳的游进方式跟蝶泳、自由泳和仰泳是非常不一样的。你看啊，蝶泳、自由泳和这个仰泳啊，都是伸展的姿势，对吧？身体呢在纵向轴上的时候呢是没有大的起伏和变化的。就是我们没有说这个一伸一缩一伸一缩，但是蛙泳呢是主要靠腿。其他几个泳姿呢主要靠滑手的这个重要性比较强，但是蛙泳的这个腿是比较重要的。而且腿呢是要屈伸。我们蛙泳的口诀叫收翻蹬夹，这腿啊先收翻脚腕，然后呢蹬出去，然后夹腿，收翻增加，不停的循环。这个时候呢，其实的游进的阻力也是非常大的。因为你看，我们看蛙泳的这个游泳运动员起伏也是最大的。大家可以注意关注一下。所以说呢，在这种阻力非常大的情况下面，你的游进的技术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说，你怎么来尽量的减少你在游进的时候的阻力，比其他的三种泳姿都更重要一些。因为其他三种泳姿减阻相对比较容易。因为你的纵向的那个投影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对， 重心的变化也非常的小。但是蛙泳的重心变化非常的大，前后的重心变化非常的大，导致蛙泳的起伏也比较大。在四个泳姿里面，蛙泳是最慢的。但是呢，蛙泳呢为什么还要就是单独要比蛙泳啊？尤其是像小朋友很多开始初学就是学蛙泳。因为蛙泳真的很重要。 首先呢，就是蛙泳是一种非常好的自救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在水里面，等待救援，我要踩水，我要保持我的头部出水。这其实一直在下面要打蛙泳腿，要蹬蛙泳腿。 对， 蛙泳的是一种非常基础的一种这个游进，但是呢，初学就是说入门容易，精进非常非常的难，比其他三个泳姿可能都要难一些。所以说你看，这个由于它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由于它的这个对于这个身体的起伏阻力的要求比较的这个特殊，所以说蛙泳的选手呢身材的优势呢就不明显。那种就是稍微矮一点的选手在蛙泳上面也可以表现出非常好的实力来。如果他技术非常好的话，但是你要单纯拼，尤其像短距离的自由泳这种的，就是拼绝对速度的，你的身材短一点，那可能真的会区别非常大。因为我们可能过几天会有这个，你像这个五十、一百的自由泳的这种比赛，冠军从第一名到第八名，整个决赛里面可能差距只有零点几秒，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手长一点，脚长一点，身高长一点，都会显得非常重要。但是像这个蛙泳会拉的距离比较大。长距离的自由泳拉的距离也比较大，这个时候的身材的优势呢就不那么明显了。这是这个游泳的是这种情况吧。另外呢，其实还可以看到一个特殊的这个非常好玩的意思，这个点啊，就是说大家看这个奥运选手都是些顶尖选手啊， 对， 这些顶尖选手呢，其实他身材不太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 我们都说速度型的，我们不说力量型的，我们不跟这些柔道啊，这个重竞技啊，是吧？这个包括这个力量项目啊，举重啊，我们不跟他们比，我们单纯拼速度项目。你看，我们说三种选手，一种叫长跑选手，一种叫短跑选手，一种叫游泳选手。你让他们三个选手，就三类选手站在一起，你看他的体型区别就非常的大。大家可以在过几天，可能这个田径比赛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其中体脂率最低的就是最瘦的，是长跑选手，因为在长跑当中的脂肪不会扮演任何的好的角色，而且呢，它会阻碍你的散热，会增加你的这个重量，它又不会像肌肉一样收缩做功，所以说这个长跑选手的这种体脂率。经过训练会练得非常非常的低，你会看到长跑选手都非常的瘦，非常非常的瘦长，短跑选手呢就这个体脂率呢稍微高一点，同样的这种顶尖选手里面，游泳运动员的体脂率可能是在这三个里面，三个这种速度型项目里面是最高的，因为脂肪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说还要扮演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增加浮力，我们说你的在水里边浮力好。是非常重要的，你就不需要再用额外的向下打水的这种力量去产生浮力，让你不沉下去，你就可以把更多的力量用于向后，然后推进自己，这样的速度会变得更快。所以说，适当的增加一些体脂，这个脂肪的这种含量，然后呢，让自己的这个密度呢稍微小一点，其实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说是有益的。在这方面呢，也有一个其实有一个传说，就是你看我们看这届，包括这届也好，或者是之前的奥运会也好，你会发现在奥运会赛场上，这个在这个跳台上出发的时候啊，是齐刷刷的白花花一片， 什么意思？ 你发现黑肤色的运动员非常的少，跟在跑道上非常不一样 啊， 对吧？你在其他的运动项目上，你看这个黑人选手非常的多，对吧？它是一个就是相对比较多的状态，但是在泳池里面黑人选手就相对比较少， 哎，还真是， 或者说是极少， 对对对， 是很少， 对， 是很少。这一点呢就非常有意思，因为在很多年前就有人预言过这个，或者说有人说过说黑人不太适合游泳，这黑人选手不太适合游泳，因为黑人的这个有一些说法说比如说骨头比较重啊，或者是他肌肉比较多呀，然后确实在1997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科学家做过相关的研究，他发现啊，就是说同样的这个竞技水平的运动员，同样年龄体型差不多的运动员，黑人选手的不是骨头密度大，他们的脂肪的堆积方式跟白人不太一样，他们的脂肪堆积方式呢导致他们在水平方向上的浮力呢会有一些这个区别，确实有区别，但是啊，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刚才我说游泳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项目，里面涉及到非常复杂的这种流体力学的这种特性，所以说我们会看到游泳技术的变化非常的快，大家如果关心游泳的话，你会发现游泳的世界纪录的这种更新速度也非常的快，比跑步的更新速度要快多了，各个项目的你看每届奥运会都有各种新的 这种游泳的世界纪录诞生， 对， 哎，对，新纪录的诞生，就是因为技术在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说你的体型，你的浮力好一点点，或者是坏一点点，这些对于运动员来说重要吗？重要，但是也没那么重要，因为根据不同的这种身体特性，你可以开发出新的不同的技术来，适应你这种体型的这种技术。更多的一点呢，就是说为什么在奥运泳池里面黑人选手比较少，更多的其实是一种习惯的因素。我看到一个数据啊，真的让我很震惊。就在4年前的时候，这个英国有个数据，英国呢现在注册的，就是在4年前啊注册的，全国注册的游泳运动员啊有7万多名，其中黑人选手不到1%，不到1%，哎，这个就，然后呢，美国呢在2010年的时候做过一个调查，说在美国的儿童里面，说白人的小孩呢只有42%不会游泳，黑人小孩有75%不会游泳，哎。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其实里面有很多这种所谓的习俗或者是那种潜在的歧视存在，就是说你看黑人就不应该游泳嘛，就像在刘翔真正成为短跨世界冠军之前，也很多人也说过呀，说这个奥运会的指导上就不应该有黄种人嘛， 对， 对吧， 是有这个说法， 黄种人就不应该练短跑嘛，你可以去练长跑，你打乒乓球吧，你为什么要长跑呢，要是短跑呢，对吧。其实你看，我们通过训练，通过这种刻苦的钻研和科研，也可以让黄种人跑的，现在大家知道那个破10秒的黄种人也很多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向着9秒9进发，向着世界一流水平进发，我们的接力队，不管是中国的接力队还是日本的接力队，都能够在奥运会或者是世锦赛的这种决赛场上跟世界强队一较高下了，已经是世界一流水平了。所以说这个其实是打破了一些传统的观念的一些束缚。另外呢，就是说包括游泳这个运动呢还是比较特殊，可以，其实这个训练一名游泳运动员还是相当花钱的。为什么呢，就是说相比于像田径啊或者是其他球类运动相比，你需要一个泳池。这个呢对于很多像欧美这种这个有色人种的社区相对比较贫困，或者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这就极大的限制了他们去参加游泳运动。一个黑人孩子可能说啊，我要有运动天赋的话，我就打球啊，对吧，或者是我就玩田径啊，我就不会去选择游泳，这个就会造成了这种巨大的差异。第一个黑人的这个男子的奥运游泳冠军是2000年，出现在2000年， 这才没多长时间的事儿。 第一个黑人女运动员获得奥运冠军是在2016年，就是上一届奥运会上。 就是游泳比赛。 对，游泳比赛，游泳的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你看，但是这一届里面呢，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总体来说比以往都要，这个泳池里都更黑一些，都要更黑，就是黑人选手的比例会更高，就甚至包括非洲，像之前呢，非洲也有很多游泳强国，像有一个国家，大家说起来可能都觉得它不应该是一个体育强国，叫津巴布韦，津巴布韦曾经有一个传奇的游泳运动员，女运动员，叫考文垂，她是一个白人选手，她呢曾经拿过奥运会冠军，拿过世界冠军，这一届奥运会在津巴布韦的游泳队里面就已经有黑人女选手了，所以说你就看发现就是这个情况变化真的是非常的快，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说打破那些传统的观念，打破那些这种刻板印象，其实也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任务，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说我也可以干这个，我也可以成为这个，尤其是对孩子来说，这种启发和这种启迪，这种激励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对，就之前我们说奥运的精神更高更快更强，包括你今天还补了一句叫更团结，但是对于个体来讲，我们可以从中的吸取的一些经验是更有可能，我们通过训练，通过刻苦，甚至通过科技的辅助，可以让一个人的极限，一个人的可能性得到更多的放大。那么本期呢，照亮新闻深处和大家分享有关奥运会的话题呢，暂且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三真好骗，一传播科学知识为己任。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二真好信，大家可千万别相信我弟弟真好骗，他明明是以传播谣言为己任。 二姐，你要是这样诋毁我，那我就不把今天的新发现告诉你了。 哎，告诉我嘛，你有什么新发现呀？ 我发现呀，咱们应该多吃点西兰花、红豆、蕨菜、地瓜叶什么的。 切，这还用你说？这些蔬菜杂粮有多好，大家都知道。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好吗？ 为什么呀？ 因为这些食物都是天然的胰岛素，可以治疗糖尿病，不用吃药打针啦。 天然胰岛素是吗？啊，那可太好了，听起来就比什么注射胰岛素健康多了。哎，回头咱们就把这个消息赶快分享给得了糖尿病的小姨吧。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哎，咱们大哥真知道不是明天正好要去见小姨吗？咱们跟大哥聊聊。 哎，大哥大哥，明天你见到小姨的时候不要忘了告诉她，让她多吃一点西兰花还有红豆。 哎，为什么突然这么说呢？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天然的胰岛素啊。小姨不是有糖尿病吗？每天都要注射胰岛素，但是她要多吃点西兰花的话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拉倒吧，你俩可别害咱小姨了啊。胰岛素一般是不能通过口服摄取的，而且啊，也没什么植物天然胰岛素 啊。为什么？ 因为胰岛素是蛋白质，如果口服就会进入消化系统，而消化系统就会破坏它的结构，让它失去活性，它也就不能起到调控血糖的作用了。所以要是用胰岛素治疗糖尿病，一般都是注射，很少口服。而且胰岛素是胰腺分泌的一种激素，蔬菜水果杂粮都没有胰腺，哪里来的胰岛素啊？何况像小姨这样的糖尿病患者，饮食控制是很严格的，不是你想多吃点这个就能多吃的，一定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搭配食物。 原来是这样啊，真好骗，你骗我们还不够，差点把咱小姨也给骗了，骗小姨还不够，你这是要她的命你知道吗？ 我 啊，好骗，你是不是又看了什么科普文了啊？不，谣言了吧？ 啊，对呀，不对，我哪知道那是谣言呀，我是在朋友圈看见的，我现在就打开手机给你看啊！你看上面说的言之凿凿的啊，最后你看，哎， 怎么了？ 说有个什么保健品，就是天然胰岛素做的，今天搞促销999三大包。 什么？ 哼，这些文章啊，就是为了推销这些三无保健品，所以才在前面说了那么一大通，让人相信这些保健品是有用的。 还好有大哥科普，否则我就真信了。 你说人家微信号为了让人相信还写了那么一大堆，真好骗让你相信只用一两句话，哎呦我真是。 哦，我知道大哥的意思了，真好骗，你果然很适合去写这个骗人的营销号啊。 真好谢，你也好适合去相信骗人的营销号啊。 每天在你的时间醒来，给梦一个不一样的色彩，心跳的旋律，生命的节拍，带给爱你的我们美丽的期待。当我在你的城墙上眺望，给心一份不一样的豪迈，自豪的笑容，年轻的风采，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未来。北京，我的让岁月看到今天的精彩，不一样的未来。北京，我 新的时代，让世界把你期待，幸福就是我们的表白。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